晨曦，以前就是我妈去世那年以后，有人说这个孩子克周围人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 晨曦，你要不 动，就算被克，我这辈子也到那时候才结束。但是如果现在分开，那么我这辈子在此时此刻直接终止。没有你的一辈子不叫真的一辈子。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校园纯爱有声剧名人不说暗恋，原著 Super Panda， 演播涅槃顾晨等。第125集。 那个，你们没给夏九家打过电话？ 沈西知道，动向当第一。身下夏九家的眼睛黑漆漆的，很幽深，望着沈西，看不出来情绪。 哦，九家同学没接电话。 九家同学叫得亲热呀，沈西长舒了一口气，这说明洞比他的分数更高，至少持平。他翻身坐起，对着电话一个字一个字的回复。 理想学校还没想好，北大清华中间一个，实在不行最后抓阄。 其实他的理想学校是清华，理想专业是工科试验班机械航空与动力，可是既然有机会谈判，总得争取更多的资源呢，比如更好的学习环境、实验环境、实习环境。 哎，别抓阄呀，那有理想专业吗？ 倒是有几个，北大的经济、清华金融、北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清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清华工科试验班。 沈西把工科试验班藏在这一大堆里。 清华金融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工科试验班有很多优势。 对方口若悬河，滔滔不绝，最后还要请沈西吃饭。 这些可以见面详聊，我们这边呢有几个 CC 人士，二中校友，非常真诚，会讲解在清华园的生活，还能回答有关清华园的问题。 行啊，明天下午四点，清晨广场南面的清晨购物中心三楼那家创新菜，行吗？ 可以可以，不见不散。 好嘞。 好累啊。 夏九家从沈西身下钻出，走到茶几旁边，拿起手机，发现他在静音状态。 无意中给静音了吗？ 两个未接来电。他打回去，也是清华招生办。因为没有想到清北提前两天便开始了战争，夏九家刚答应外公外婆舅舅明天一起吃饭，舅舅已经买好食材了，虽然说好一年去两次，但在发榜前夕，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还有哥哥都想送上一份祝福。其实夏九家挺理解舅舅舅妈，外婆精神糊涂，平时大半时间想不起来女儿，挺乐的，可一看到外孙，记忆便会涌上，伤心哭。外婆是舅舅的亲妈，自己是舅舅的外甥，自然亲疏有别，再加上沈西与清华约了明天晚上，于是夏九家与对方定在后天五点。与此同时，沈西那边过来了北大招生办，沈西表示要考虑一下，其实就是委婉拒绝，没有想到北大非要请客吃饭，非要逼他看看听听。沈西十分懒惰，还是明天晚上，还是清晨广场，不过约在对面的一个泰国餐馆，时间是晚上七点，给清华留了三个小时。他对清晨集团有着特殊好感，因为清晨集团是曾经买下 AI 马桶专利的阳光管家的大股东。没过多久，北大打回刚才忙音的夏九家。夏九家约明天中午，对方表示不太 OK， 双方便定在后天中午。 北大明天中午可能要见文科状元，真忙。 两人重新滚回床上。 夏九家刚抬起大腿，觉得终于可以继续了。沈西电话又响了。 哎呦呦，完没完了。喂？ 对方一口港普。 啊，喂啊，沈西同学，你好，我这里是香港大学，首先恭喜你高考分数取得了一个好成绩，还有就是科创大赛拿过大奖，我们非常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的面试，不过就要等到28号到 S 省来面试，争取录取这样子，保证不到一定会录取，但是我们非常希望你能够来。 两人讲完，沈西问， 还要打给夏九家吗？ 是的。 你直接讲吧，我把电话给夏九家，省点话费。 沈西非常体贴。港大懵了，看看手表，这都半夜11点了，两个人还在一起呢。接着他便听到了一个清清冷冷的声音。 喂。 啊，夏九嘎同学你好，这里是香港大学。 这回讲完人生方向，夏九嘎与沈西彻底放弃那个事情了。沈西十分忧伤。清华、北大、香港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，怎么一个一个的都爱强人所难呢？非逼着自己过去读书。他好厌倦这种被清华、北大、港大、港科大抢来抢去的生活呀。第二天下午4点，清晨广场清晨购物中心3楼某家创新菜馆。沈西点了京味羊腿、特色酱鸭，那边加了好几个菜。 沈西同学，我们可以透露，你的高考成绩呢，处于全省前50，排名不高，选择隔壁呢没有好戏。 扯淡，不可能超出全省前5。 你昨天说可能报考清华金融、清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清华建筑、清华工科实验班啊，我们带了一些资料，有照片，还有数据。这儿呢有几位二中的学长学姐，这位呢叫谢如一，来自金融啊，还有这位呢叫吴成，来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，还有这位叫李家爽，来自建筑，这位叫索德，来自咱们的工科实验班。 沈西一看，哟呵，谢如一和吴成，二中高两届的先生和妖精吗？吴成还是一脸严肃自持，而谢如一也还是一脸的玩世不恭，明艳美丽。他有点震惊，原来招生办在奔赴各个省市以前，先要招纳许多该地的学生，来自各自的热门学院、热门专业，然后根据状元意向定制学长学姐大礼包，共同说服。对于金融、计算机科学与技术、建筑等等院系，沈西听听就算，然而对于清华工科试验班，沈西十分认真。他没有问就业，但针对师资力量、教学理念、教学方法、课程设置、实验室配置、实习单位等等方面问了几十个问题，一位老师还有所得仔细解答，条理清晰。我上清华的话能进北大校园吗？动宝忙，他见动宝可能经常得到楼下。 啊，好像要学生证吧。 哦，那能进入人大校园吗？ 沈西也不太清楚动宝会选哪家。 这个好像可以。 哎，算了算了。 看你好像对实验班很感兴趣啊。 老师拿出一份文件。 那就签个报考协议，清华大学保证录取。 沈西用修长的手指晃晃杯子，硬是把一杯可乐晃得像82年的拉菲。 再等等吧。 不能如此轻易就被搞定，接下来2-3天还有的磨。在聊天过程当中，沈西发现清华对于拿下自己十分渴望。 这一方面是因为最近几年在抢状元这事儿上面很被动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他的高考分数，而第三个重要方面是因为那一次科创大赛的特等奖。到六点时，沈西手机一震，他拿起来发现是条短信，来自北大招生组。 沈西同学，我们已经到了，不用着急，七点过来没事。 提前一个小时，想到七点点菜是有那么点晚，沈西噼里啪啦打字。 不好意思，清华还没结束，有点墨迹。 两个小时了，四个老师四个学生才讲了一半，还剩下两个老师两个学生。沈西继续愧疚地打字。 你们先点？ 不用不用。 那泰国餐厅出来左转直走，过新华书店有个超市，你们吃点饼干啥的垫吧垫吧。 也不用。 18岁是最最美好的年龄了，以后每年今天都会变老一点儿。 这样很好。 怎么好？ 像你说的，每年都会变老，19岁、20岁、30岁、40岁、50岁、60岁，直到长出皱纹。一圈一圈，一年一年，就像互相喜欢的年轮。 乱七八糟，一起吹吧。 好。 本期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